各位觀眾，嗱，而家我位處呢度咧，大家都睇到啦，嚇，樂善堂二重。咁我點解會嚟呢度咧？其實就阿榮少極力推介我嚟呢度拍嘅，但係佢又唔俾我入去裏邊喎。佢話咧，真係實在太勁啦。咁之前我的節目裏邊咧，都有兩個後生仔咧講過喺呢度入去裏邊玩咧出過事嘅。咁我就梗係唔講佢嘅單啦。大家都見到一個油站喺隔離啦，之前都有油站嘅，而家重新裝修過啦。咁、那個觀眾咧就諗住駛入嚟咧入油嘅，但係佢架車駛過嘅時候咧，嗱佢就同佢女朋友一齊揸車去入油嘅。咁佢個女朋友咧一定係坐喺左手邊啦，係咪？咁佢個女朋友經過嘅時候咧，佢擰轉頭望，佢見到上高有人行緊落嚟喎。奇怪咧就係佢哋著嗰啲衫咧。不是那些而家我哋著呢啲咁嘅衫，唐裝著唐裝唔緊要，仲有咧，佢個女朋友見到咧，佢個下身係好模糊嘅，即係唔清楚嘅，跟住即刻擰轉頭同個男朋友講：喂，唔好喺呢個油站入油，走啊走啊走啊走！佢話點解啊？呢度再唔入就有牌咧，冇得入嘅，入去裏邊嘅。跟住話：喂，我見到嘢啊！你見到乜嘢啊？咪我入咗油先啦。咁佢又唔理佢，跟住照樣又去入油嘅。跟住佢個女朋友咧，就喺個油站啊，講翻俾佢聽有單咁嘅事。但係咧，嗰、那個女仔之後就冇嘢噶。佢只不過係見到有個男人喺度行落嚟，著唐裝嘅啫。而不約而同咧，榮少嘅家姐咧，有一次咧就喺對面馬路，就唔喺呢邊喎，唔係油站呢邊，喺對面馬路。咁佢哋喺度。佢就坐喺架車嘅後座，咁啊望我哋嘅時候咧，佢係好明顯見到一個女人咧擔住把紅色嘅遮，佢係著件紅色嘅裙，咁咧喺度一路行一路行，準備行翻二重裏邊咁喎。而佢初頭啊唔驚嘅，跟住咧架車慢慢過嘅時候咧，佢發現嗰個女人又係咧個下半身咧係睇唔到喎，佢淨係見到佢上半身係著紅衫，似係條裙。即係佢上身，因為佢都係女仔嚟噶嘛，佢見感覺都係裙，跟住我望望，即係由佢個上身，佢初頭係俾佢擔夜媽媽有個女人擔住把紅遮行過都已經詭異噶啦。佢見到佢下身咧係又係模糊嘅喎，佢初頭咧就以為自己眼花嘅，跟住咧架車因為咧前邊塞啊嗰人，佢望一望，再望嘅時候咧，那個女人已經唔見咗咯。冇可能係咧咁短嘅時間咧會唔見？喂，大家你都知啦，冇可能係咁短嘅時間去咗邊咧？噗一聲啊，唔見咗！佢直情咧喺架車度喊到咧收唔到聲，佢係超驚，因為佢咁大個人咧未見過呢啲嘢。咁呢個二重咧，其實咧，我睇下有咩機會咧？超市咧，即係我哋嗰個無頭超市咧，阿查理咧就好 Q 夠膽嘅。我睇下幾時咧，我哋兩個。再嚟呢度咧，我哋就入裏邊拍。等啊，超市咧都裝備好先。佢條友咧就得乜嘢咧防身嘅嘢都冇嘅。咁咧，我等佢有埋嗰啲防身裝備咧，我哋再入去拍過一次俾大家睇。 喂，點啊？頭先條片都好驚咩？ 好驚啊！佢完全嗰啲開正嗰幾張片，嗰幾張相啊，都係我最驚嗰啲咩紙扎公仔啊！哇，嗰四個女人頭嘅樣啊，喺嗰個車窗喎、啊，真係好得人驚。 哦，冇辦法。阿 Albert 咧真係好有心機剪片嘅，有時咧嗰啲有時唔係啊，因為嗰日咧本來嗰條佢都有同我講嘅，佢話喂張思仁條片咁短嘅，其實嗰日咧就我嗱我啦榮少啦咁啊揸車啦個 Charles 我哋三個人拍嘅，咁啊阿榮少喂，因為佢同佢家姐喺嗰度，佢家姐見過嘢啊嘛，佢話喂啲好誇張啊，唔好過去啦，佢係叫我咧。就隔咗條馬路就吊個相機，喂咁大佬我 啊啲車行過嘅時候咪阻住咯， 係嘛？我唔係支 zoom 嚟噶嘛，咁我一來影唔到啦，咁我哋過咗對面馬路啦，直情橫過好威多車嗰度，過咗條馬路，然後過對面，然後企去到喂橫掂啦，嚟到不如入去拍啦，咁 即刻就掹住你啦， 係啦，即 唔好啦咁猛， 你知我哋。 不嬲，我同阿 Charles 拍嗰啲作風咧，我都一路行一路拍咁行去邊拍噶嘛， 即係好似第一身咁樣，觀眾第一身。 係啦，總之我哋攞定曬啲燈啦，係咁， 係啊係啊， 照住嚟拍啦。 係啊 係 啊 係 啊， 唉，冇啦，冇拍， 即刻拉咗， 冇搞啦。 有興趣知道榮少佢嗰個佢家姐見到嗰啲嘢係乜嘢喎？ 琴日喺個片度講咗啦，咪見到個紅衣女仔啦，行 紅衣女仔，哎呀，因為我哋呢度我聽唔到啊，等我翻去睇下先重温。 係啦，跟住。几大都唔几 大都唔入去， 系啦，我其实我又冇叫佢陪我哋入去嘅， 系， 因为你喺度等佢得啦。 佢好够义气， 唔系佢惊我哋咧，即系佢惊我同阿超市两个人入去又几个人出翻嚟咁啦，带多啲人出去，跟住佢上车多咗几个客咁啊，系啦， 跟住仲要赖低俾佢啊， 系啦，即系有时咧 长途客噶嘛， 系啦，有时好以为嗰人大大只只咁啊，其实系个胆同个身材唔系好成比例。 哎哟 其实那二重夜晚去的气氛挺好的。 我见到啊哇就是那两个对联都已经够精警啦。 那个门口其实一路上入去呢就是二重来的。 是 它在一个闹市里面有个二重的，因为你挺奇怪的。是啊，不过以前未开发嗰头咧，就应该唔系闹市嚟嘅， 都系啲好山卡啦，嗰啲偏远地区咁样。 咪咯，你唔会无端端喺旺角整嘅二重大佬，咁你肯定系旺角之前啊未开发嘅地方噶啦。是吗？即是好似 而家度度都开发晒，佢保留，其实真系保留到呢啲已经算好好噶啦。 其实 好似开发隧道嗰啲乜样嘅，人哋冚家嗰啲咁嘅山坟嘅，俾你炸清光嘅，俾你移平晒嘅，真系。 系啊，唔系佢最惨，佢有时佢搵唔翻啲后人啦。 系啊， 同埋啲碑石嗰啲又冇晒啦。 叫得二重其实系咪咧？即系我估啊，系咪嗰啲真系可能冇屋企人啊之类嗰啲，咁佢又咁不幸。咁喺度过身，咁然之后就哦，有啲即系慈善团体就将帮佢执骨啊，咁啊执即系办后事就摆嗰度咁啊。 嗯，系啊，都系一个功德嚟噶嘛。 系， 你知死无葬身之地就好惨。 即系好似人哋都听讲咩泰国啲咩捐类似 捐棺材， 系啦，捐棺材啊嗰啲咁样， 都系。其实养鬼仔有啲某程度上都系即助养孤儿咁嘅，因为你养到咁上下咧，佢 够钟佢哋就会去轮回噶 啦，系啦，佢哋会放翻去走噶啦。 系啊，你系帮佢积德噶嘛，等佢嗰个丑即系叫做排，好似丑咁样排快啲噶嘛。 系啦，咁即系你当佢个无主孤魂，咁佢喺呢个名下咪当佢有主咯，即 系 有个，然后到咁上下佢几多年后，咁佢就要放翻走。 佢哋每个都好似有自己嘅丑。好咁样噶嘛，即系佢哋轮回。咁但系我听讲啊，如果有即系你去养鬼仔嗰啲，又或者古，因为有分嘅古曼童嗰啲噶嘛，咁佢哋就啲即系养佢嗰个咧，就会即系同佢哋做下啲功德啊、慈善嘢，咁就回向翻俾佢哋。咁佢哋呢个丑咧，就再排得快啲，就可以即系早啲去轮回咁样样，投生翻一个好家庭咁样 咯。系啦，即系有时养呢啲咧，就唔可以下下就睇。其实我觉得呢啲都系两面刃。 系，即系双面刀 嘅。系啦，你对佢好，咁咪佢咪帮你咯。 我觉得啦，如果系养呢啲嘢嘅人咧，即系我自己觉得个心态好紧要噶。如果系我咧，即系我会系本住一个即系做善事嘅心咯，因为其实佢哋都几惨噶。即系我听讲，即系佢哋啲高僧攞佢出嚟，一系就妈妈啦，同埋个小朋友一尸两命啦。有啲就系可能系唔知点样样夹硬，即系 唔系高僧就唔做呢样嘢嘅。 唔系有啲，但系有啲系可能落咗唔知咩情况底下咧，即系个高僧就会可能即系带佢翻去。 佢好奇怪嘅，嗰啲泰国人咧，有啲人过身咧，佢唔系打电话去叫医院嘅，佢就会同啲系啦，搵啲师傅去啊，即系接收咗佢个魂先咁样嘅，系啦， 系 即系呢啲又 因为有啲譬如话有啲妈妈好不幸地流产咗或者嗰啲啦，即系唔系有心落咗去嘅，咁佢哋我即系。听讲有啲系会揾一啲高僧咁样样，可能就系怕小朋友变无主孤魂啦，就收咗佢哋先，咁就造成呢啲古曼童咁样。咁佢哋真系有啲可能系想他朝有一日个小朋友都系投生翻去我屋企，咁就睇下问下，即系个高僧就你做咗啲功德啦，咁你回向俾佢，等佢真系可能个天会俾个机会你哋重聚咧，咁佢都可以早啲轮回咁样投生翻俾去你屋企咧，话唔定咁样。其实我觉得咁嘅心态几好噶，但系我听讲有啲人系。 用嚟系唔牟利咯，自己一己之利咯。 咁啊，系乜嘢都有噶啦，你香港都大把啦。 我自己觉得，我自己即系本人觉得啦，我觉得唔系咁样咯。 香港都大把呢啲啦，人哋又拜阿弥陀佛，佢又走去练卡佛啦，系咪？大佬，系咪先？佛教里边冇练卡佛噶嘛？ 系啊，得一个，都系得一个宗教嘅啫嘛，都系得个三宝咁样啦。 不过喂，我哋呢头咧。我又聽過我有個客咧，就同我講， 係 咁佢咧就佢嗰間銀行咧就好大嘅喺香港，咁喺長沙灣嗰個某一個廣場嗰度咧，就租咗嚟做寫字樓，租咗一層兩層。咁佢話嗰個廣場裏面好奇怪，一入到去門口裏面咧，即係嗰個保安個間亭，即係保安嗰個座頭啦，佢俗稱，後面有座關帝喺度嘅，即係個神位喺度。你好少見到啲廣場後面會有個神位喺度噶嘛？係 咯， 即係唔方好事啦，係嘛？跟住佢話佢哋咧好多時咧即係。佢哋收工咧就好早走啦，有啲好怕開夜嘅，即係硬係覺得嗰度咧唔知點咁樣， 唔舒服。 係啦，就算佢唔信呢啲啊，唔係自己客氣，佢話硬係覺得唔舒服。 係， 咁啊有一晚咧，咁啊已經收工啦。 係， 咁咧就有個同事咧，就個女同事咧就去廁所。 係， 咁啊入到去咧。佢就聽到佢入咗去之後咧，就閂咗門啦，咁去其中一格廁所去廁所啦，咁聽到有個同事入嚟，以為嗰個同事咧就同佢同即系同埋一組嘅，同埋嗰組 部門啦、 啊，部門 做 嘢嘅係啊，咁咧佢就見到喂。你去边啊？咁样，佢冇啊！我谂住一阵去边度，咁啊喺度倾，系个同事同佢倾偈，咁啊隔住个厕所门，佢又望唔到嘅， 冇错， 佢望唔到个同事。 当然啦，系， 咁啊系咁啊闲聊倾偈啦，咁啊倾咗一大轮咧，咁啊佢开门出嚟，咁啊去完厕所咧，咪洗手啦，咁啊死婆走得咁快去边啊？咁啊洗手啦，洗完手咧就落去楼下，咁啊谂住走啦，咁啊出离开公司啦，咁佢啊咁啊嗰个月咁啊同我倾得好地， 系咯， 咁啊去完厕所出嚟，咁一齐落楼得嘅啫，走咁快做乜鬼啊？咁啊落楼啦，落楼仲有另外一个同事就同佢差唔多迟啲走嘅，跟住问佢喂，你见唔见啊？边个啊？佢头先我去厕所嗰阵时， 搭紧着，即系两个喺度倾偈，佢知道嗰个同事系边个嚟？ 系佢知，佢、okay. 知噶，佢同个同部门噶嘛。跟住倾完一大轮啦，我当佢A 君啦，我当喂，咁啊撞到个同部门有另外一个同事喺楼下撞到，喂啊你记唔记得啊 A 君啊？即系头先我同佢喺厕所度倾偈，我啱啱去完厕所出嚟洗手啫，我咁快走咗唔同啊，佢仲话。佢仲话有唔知话去边度买嘢啊，有兴趣一齐啊，类似嗰啲咁啦。即系佢系唔会因为嗰段对话， 对话嚟噶嘛。 系嗰条正常对话嚟嘅，正常佢系唔会责，系唔会咩噶嘛。 起疑心唔会咯， 系会起疑心噶嘛。即系唔会，佢都话会一齐去边度啦。咁就冇理由走噶嘛。 系啊。 咁佢落到同嗰个同事讲话，你记唔记得 A 君啊？哎，条友仔又话帮我哋咩？ 系。 佢边个 A 君啊？头先我咪睇厕所同佢倾紧。都冇嘢系嘛？佢话唔系啊，佢话佢半个钟头走咗啦，即系喺佢去厕所嘅时候，佢嗰个同事已经离开咗间公司了，即 系 走咗噶啦， 已经 系啦，系头先同佢对话咗几分钟嗰个咧，根本 扮咗佢咯， 系啦，根本就唔系嗰个人嚟嘅。 嗰啲朋友仔好中意玩呢啲嘢， 但系嗰把声系一模一样嘅， 系啊系啊， 佢坚称系一模一样。 类似咁样嘅故事我都有听过噶， 系啦，但系佢系。同佢倾咗成几分钟嘢， 系啊， 但就唔系嗰人嚟嘅， 走咗噶啦。 嗰个人已经喺半个钟头啊，放咗工走咗噶啦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。 哇！佢话佢嗰个同事足足病咗个几月，就嗰日 由嗰日开始 系啦。因为佢同部门嗰个人翻嚟咧，就啊嗰晚先 讲起你啫嘛。 讲起佢话讲起佢哋倾紧嘅，讲起话我撞到你喺厕所度，佢黐线， 我 走 咗 咯。边有同佢倾偈？但系嗰个就病咗成个几月先翻到。 系啊系啊， 病足个几月先翻工，翻到嚟先 吓，可能系真系惊得就系吓病咗啦。 佢话佢唔系啊，佢话佢诶嗰日翻到屋企就已经好唔舒服啦，仲直情系病足一个月啦，又要睇医生啦，但系又唔使入医院，反反复复咁病咗成个月啦。 哇！真系 翻嚟先，翻嚟先好笑啊！我明明听到嗰个系你嚟， 你把声嚟噶嘛？话共事咗咁耐，冇可能认唔到声咯。 佢系直情翻到嚟之后咧，同佢对口供，唔系对咗口供。之后咧，原来真系唔系佢，佢正打支调部门喺嗰度做，调去调走啊！ 哇，吓到要调部门添。 喂，嗰度其实佢话嗰度都好出名噶。 哦， 即系好多同事咧都话 feel 到噶， 系 不过就梗系唔方便讲啦。你呢啲大集团，你搞搞搞震，你好大镬噶嘛。同埋佢嗰间银行出咗名，好容易，好中意裁员噶嘛。 哈，我知边间啊？ 几个英文字母组成嘅咧？ 嘟嘟嘟， 系啦。唉，嗰 前几集有提过噶啦。 系啦，你话都几奇怪喎。 系。 其实佢有啲端倪，佢自己醒唔起嘅啫。因为嗱， 佢有啲枝节嘅。 嗱，佢入咗去， 系 咁啊，嗰度厕所门闩咗， 系 跟住佢又再入咗一格度去嘅时候咧， 嗯， 其实佢感觉到个同事入嚟嗰阵时，其实冇开门声嘅。 系咯，同埋佢走嘅时候出去嘅时候要洗手噶嘛， 系啦， 都冇水喉声， 亦都冇开门声， 系咯， 唔系有啲人系好，有啲人好唔卫生嘅， 咁但系佢哋做佢哋嗰行，咁佢哋都要着即系有制服噶嘛，系咪啊？ 唔使， 唔系，但系唔使制服嘅话，咁佢哋都要着得比较 business casual 啲，即系都要着翻啲有啲争嘅，系咔咔声噶嘛，都会有啲脚步声，你会听到噶嘛，特别咁静嘅地方， 同埋你闩门都有声啊， 开门闩门总之都有声咯， 冇， 完全冇，突然间开口就讲嘢啦， 系啦，走嘅时候又佢又唔 feel， 所以佢好，佢就觉得奇怪，佢因为佢听唔到佢离开嗰个闩门声，所以佢就觉得奇怪，点解走得咁快嘅，系嘛？ 不过其实嗰下你又唔怪得佢真系唔觉得系嗰回事啊，因为把声太熟啦，佢已经放低个戒心啊，佢冇谂到呢啲嘢啊。 佢直情系佢就咁，即系我同你倾偈啫嘛，我当我喺个房里边、嗯，你就我喺度我喺个我你隔咗道门，我喺里边揾嘢咧，虽然同我倾偈，我唔会有戒心噶。 系、嗯、咯， 咁我识你噶嘛？ 系啊，因为把声太熟悉，你放低戒心，完全你都唔会谂呢啲嘢。 哇！不过 心都寒埋喎，呢、這个 真系嗰个广场，我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啦。总之喺长沙湾嘅咧， 嗯， 系好神奇嘅。大家如果有观众喺嗰度做过，喺嗰度做过嘢，你就知道讲边个地方噶啦。 不妨如果你哋知咧，都可以即系喺个私人通讯个灵异通讯站度都可以讲翻，摆低 PM 翻我哋、你哋啲经历啊。咁、我哋其实我哋都欢迎观众投稿嘅，咁我哋都会讲翻出嚟嘅。 系啊， 系啦，因为就系靠我哋两个咧，即系讲故，即系讲我啲经历啊，或者听翻啲故事，真系有啲。 嗯， 有啲吃力嘅， 咪咯，咪你可以你话喂唔系，我想中意上嚟讲， 系啊，欢迎啊，欢迎上嚟做嘉宾嘅。 我话俾大家听，做个观众好舒服嘅，一啲紧张都冇。 我两个朋友上嚟都话好舒服，一啲紧张怯场感都冇。 倾偈嘅啫，系啦，我唔会吓鬼你，你放心。 冇错， 但系我都中意你吓人。我诶，又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讲个后翻嚟再讲。